再还得个清，他怎么那么黑，他怎么那么黑，他怎你说怎么那么黑， 又来点 怎么那么黑、啊、他气死张飞，不让李逵压塞过唐朝的黑警队呀， 对， 在东山送过炭，他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台煤厂子，卖过两台煤，他又当过两台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对， 这个得过清、啊、是真正得过人，是真正的德国人，那知道遭了这种不是大的， 怎么样， 待会儿的三不怕 啊， 什么叫三不怕，他不怕西呀、啊、不怕轮，他不怕杀衣呀、啊、 是 你任凭怎么洗、嗯、他不掉杀衣呀、啊、 毛蓝 白布， 白布啊， 白布不掉色， 别嚷了，白布那没法掉色、哎， 这就是那个硬调， 哎吆喝，这个白布， 还有一种是软调的 啊，软调的， 软调的， 那怎么吆喝呀？ 这种卖布的是骗人的， 是啊， 他卖布他不带着尺， 那拿什么叫啊？ 用讨讨， 哦，讨， 俩胳膊一伸归一讨啊， 这么一量，这一讨是多少？ 一讨是五尺， 哦，这是五尺， 哎，就用这个做标准， 是啊， 不管个儿高个儿矮， 嗯， 您卖布的大高个儿一讨， 哎， 也五尺， 那上算了， 小矮个儿五尺。啊 这位再拽胳膊那更不够， 是啊、嗯、这种卖布的他要谎 啊，要谎， 比如说这块布头值一块钱， 他要多少， 先跟你要五块， 差这么大谎， 慢慢往下落价， 是啊， 落着落着你觉得便宜了，你买了， 买去了， 结果你上当了， 那还不上当， 哎， 哦，骗人， 我给你学学这种卖布头、啊、 哎，您学学这个， 可是你得帮帮忙， 我怎么帮忙， 你当个小伙计， 小伙计， 哎，你得说话， 说什么呀， 在我让价的时候 啊， 你说别让了 啊， 赔了瞧本儿， 哎，这我行， 行啊， 这我会， 咱来了试试啊， 你要吗、 站着一点， 可以 啊，哎 哎，赔了 啊，还没让价呢， 啊，我这还冒场了，这回你要吗， 哎，这块吆喝减了半，不要那么一块儿，有来这么一块儿，这块儿那块儿叫打不相通，不一样儿的。 是， 像刚才那么一块儿 啊， 那叫得过清。 对， 拆了吆喝显一样的一块六万，有来这么一块儿，这块儿的就叫的青玉的上标印，单石林布儿的。 对， 这个石林布、 嗯， 买着你了，家里就做大褂去吧。你穿在身上，你走在街上，是大伙儿那么一瞧，真不知是你了，是啊，哪的好的大掌柜的吧？ 啊， 这个石林布。它又宽又长，你还得大高个儿，你还得是算了粗的大个儿胖子， 是 肥肥的大大的足以够了。 好， 这个是林布、 啊、 你到了大布店了，买了说是你的，都得点着名儿把它要啊。 对， 到了北京城 啊， 讲着八大乡，到了瑞福乡的瑞林乡的广城乡的颐和乡，是乡一号那么浪费都叫左边朝南，还有个千乡一呀、啊。 八大乡， 到了八大乡，你要买一尺是就得一毛八，是没有一毛八的你就买不着。这么媳妇这么宽，是这么密，是这么厚，是这么好。 对， 来到我们这摊儿、 啊， 这一个样的货， 是 这一个样的价儿，这一个样的行市呢，谁也不买小不摊儿呢，嘴不头儿拧不宽儿啊。 对， 来到我们这摊儿 啊， 诸位有功夫，听我们滔滔尺寸嚷嚷价儿啊， 叫要 好。五尺， 五尺， 两草一丈， 一丈， 三草一丈五， 这连我也卖似的。 四草两丈 啊， 两丈零一尺，这个大尺量哈，就算你大两丈啊。 两丈， 到了大布店了，买了一尺一毛八，十尺一块八，二八一十六，不就得三块六吧？ 对， 来到我们这摊儿 啊， 这三块六不要，十六毛去了他的，你是三块，你大样你量不着啊。这三块钱不要，这不要不要紧，我是饿着外的伤，只还得让他。 还要让 这个三块钱 啊，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行了啊！ 去一毛，让 别人 啊，别快干了， 好嘛那个， 你个两块四 啊，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钱， 对， 那边可就说了，是卖布头儿的，你包上妈的，裹上妈的，两块大鸭子算我要了，你这阵儿的咬着卖了还不卖他， 咋、啊？ 怎么回事儿？我赔本赚吆喝，小徒弟知道你没得省钱，净写个粗布、蓝布、大白布吧， 是 他要学好了，里边你还有花四哥，这个老太太叫了猫的花样肉吧， 啊、 这。不两块钱， 对， 去两毛，让两毛， 让 你给一块六 啊， 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 头板 再去两毛，你给一块二 啊， 再去两毛， 让 你给一块钱 啊， 这不一块钱 啊， 去五毛，让五毛， 剩多少？ 白拿去了， 没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先生和郭全宝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卖布头。上半时段的空中相声呢，我们就暂时先跟您聊到这儿、 嗯、 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尚远， 我是嘉宾徐涛，咱们一会儿再见。 好，

就把年月日号码都记下来了。 对， 缺箍短袍，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 啊，救火用铜草帽 啊， 嘿嘿， 写当面那位都觉着可乐， 那是可乐， 嘿，有意思啊，铜草帽一对啊，倒是铜的，倒是草的呀。 说是的， 我来这柜上二十多年，我还没收过这货呢。 本来嘛， 不但先生听着可乐，连那当当的人都觉着可乐。 对， 有意思啊。哎呀，真有你的，我自己的东西我还不知道它还叫铜草帽呢。有点意思。 嗯， 明儿我在当当的时候我还找你。 还找他？ 咱俩有商量。 好嘛， 这儿一起一块写好了，递给那位。 写了， 那位走了。 嗯， 第二天那位又回来了。 又来了。 又来了，拿了一单皮来。这回 单皮？ 哎，场面上用的那个小蹦鼓。 哦，就那个 圆的， 圆的就打当中嘣嘣嘣嘣嘣， 哎，对，挺响的那个， 那个 单皮。 哦， 这位夹着来的。 嗯， 到这儿一瞧啊，我们那位街坊大哥没在这儿。 没在这儿， 他还不当呢，他单等他。嗯，哦，铜草帽那位没在这儿。那待会儿再说吧， 待会儿再说， 等他来咱们再商量。 您说真有意思。 啊，来了，您受累，您再给我瞧瞧这个， 瞧这个。 他往这一站一瞧，熟人， 熟人。 哦，还昨儿那位啊，怎么单找我呀？接过来一看，这是什么呀？心想怎么就是稀奇古怪的东西啊？ 是啊，更不懂了， 也得问问人家呀。 当多钱？ 当多少？ 当多少？ 那位说，前头有车，后头有辙。昨儿那两块，今儿咱们这还两块， 还两块， 一块。他认准了一块了， 还是一块。 那位也好， 嗯， 一块就一块。我听听这叫什么名字？ 哦，他就爱听叫什么名字。这位也逗， 哎，这不是成心掺掺我吗？ 有意思，这位也逗。 哎呀，这可麻烦了，这叫什么名啊？ 说是呢， 当时他这么一翻盖啊，哎，又给颠了一名， 又给起上名来了， 又起上一名字来。 怎么喊的？ 写。斜片先生把笔拿过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嗯， 缺边短样，碎木头不少，旅行用的小洗脸盆一个 啊。 胡出主意吗？这不 是谁说的？这是 谁拿那玩意儿洗脸呢？ 对呀， 还在这旅行用的呢，可他在家了不能用。 是 斜片先生气大了，呵，这位可真有两下子啊。怎么什么全要啊？他 真是。 这多少钱呢？一块啊。认准了一块了。 一块。 写完了递给那个人了。 嗯， 那人一想，呵，真有两下子啊。 是啊， 什么东西都抻连不短的。 嗯， 得嘞 得嘞， 有什么话咱们明儿见。走了， 明儿还见。 转个天又来了， 又当什么呀？ 他呀抱了一大帽镜来，玻璃砖硬木座，搬着就来了。 帽镜， 哎，大帽镜。 哎呀， 搬着来的，往柜台一搁。 嗯， 哎，正赶我们那大哥在那站柜呢。 是啊， 这木头板啊冲我们这街坊那大哥，这镜子面冲外。 对，人家抱着镜子， 抱着镜子吗？ 恐怕摔了 啊。往那这么一搁吗？当时他也蒙着了。 嗯， 您给我瞧瞧这个。 瞧这个。 好好。哦，还是你啊。 嗯， 这是什么呀？ 那是红木的架子 啊。 啊，挺好看。 当多少？ 当多少呢？ 那个说啊，涨多少还不好办吗？心想这啊， 别要价， 硬木的架子， 嗯， 这么好的东西，别跟他要价，你要跟他要两块，他还给你写一块。 对呀，啊， 跟他呀，说好话， 套熟， 套熟乎。 嗯， 哎，我一拿面子一举你，你少写不了。 对， 这好办，涨多少钱您就给颠赔了。这，您一瞧就知道值多少钱，那还错了吗？这么办吧，您瞧着写吧， 瞧着写。 我们这大哥一乐，哈哈哈，瞧着写呀。一块， 瞧着写也一块， 还是一块， 白废话了。 那位想得了，一块就一块吧。 嗯， 五毛我都当，我倒瞧他叫什么名。 嘿，这也够傲气的。 你当了，他也写了，他得喊呢。 喊吗？ 他一转悠脑筋呢，当时又给编了一名字， 这个也编了个名， 也编一名，写 写 写票先生把笔拿起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嗯， 抬头一看呢，是他喊呢。 是， 连这写票的先生都特别注意了。 注意了。 哎，得请好吧，这回不定叫什么名字了啊。 对， 请打他来胡给出主意， 哎， 什么都有的说。他那喊上了，缺砖短瓦，木头小影子一个。 木头小影子 啊，那先生你瞧怎么样，我就知道有这么一手吗，木头小影子他也收，过两天四合房也得要啊，这 好嘛。 多少钱呢？刚要说多少钱，他这么一转可坏了。 怎么了？ 他这么一转呢，把这镜子面转到里边来了 啊啊， 把柜台里的这东西满都照进去了，他还挡着仪式呢。 仪式 赶紧的就把先生给拦住了。 怎么了？ 哎，别忙，还有 还有 还有八仙桌子一张，椅子两把，盘瓶一个，那有一人好像是我，我怎么瞧他，他怎么瞧我，先生 说那怎么写呀那个。 刚才听的相声，下面咱们来听个小品啊，表演性质的。不过这段小品有点特殊， 哎， 我一说啊，徐涛就能想起来， 嗯， 就是赵连甲先生和王刚老师合作的小品《拔牙》。 哦，我知道，我知道， 嗯， 这个节目还是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个节目， 对，电视上播过 啊，对，嗯。但是这个节目其实上元选的还是很有特色的， 嗯， 因为这段小品其实就是取材于马季先生的传统相声《拔牙》， 是把这个拔牙呢通过表演的形式啊，人物角色塑造的形式在舞台上展现出来， 对， 保留了相声当中的大多数元素和风味，当然了，也有二次的加工， 是， 嗯，好，我们来听赵连甲、王刚表演的。拔牙。 从外乡来，初到此地，略施一点小计，为您排忧解难啊。那位问我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本人拔牙的。那位说你的技术到底如何呢？啊，对了，我这有实物为证啊，您听。这一箱子牙，全是我拔的。 哎呦，哎呦哎呦， 买卖来了。 哎呦哎呦，都说这牙疼不算病，可疼起真要命，太疼了，这半边脸都木了。我呀，快到医院瞧瞧去吧。耶，这有开牙的， 摆摊的比医院便宜，我就这儿了， 大夫。大夫， 这大夫有两架子，要不怎么会这么大架子呢？是不是？ 大夫， 啊， 你给我看看吧。 怎么了？ 牙疼。 牙疼？ 哎，牙疼。 牙疼找我来了？ 哎，可不找您来了，找警察人家不管呢。 牙疼是吧？ 哎，牙疼。 牙疼，你是打算彻底除根儿啊，还是留着点解闷儿啊？哎， 我大夫，你怎么老说笑话啊？ 那你说什么警察不警察的？ 嗯，您给我看看 牙疼是吧？ 牙疼， 拔了吧。 哎，爷爷，嗯，您给我看看再决定。 还得看看， 还得看看。 好嘞，看看。 哎呀，太疼了。 嗯，看看。哎，张开你的嘴。哪个疼啊？ 您这一豁弄哪个都疼了， 这么多废话。嗯，到底哪个疼？ 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哈。 上面这个。 拔了吧。 拔一牙多少钱呢？ 1.6元。 别逗。 嗯。 您这又不是大医院，拔一牙1.6元，哪那么贵呢？那少给点行不行？ 还跟我还价啊？ 少给点。 你给多少啊？ 给您八万。 多少？ 给您。 哦，大点声， 大点声，就是八毛， 哦，要1.6元给八毛， 不拔， 拿钱吧， 来拔了，给你拔，便宜，便宜，太便宜，到大医院5元下不来，嘿嘿，这才八毛便宜。大夫 啊， 您干什么呀？ 拔牙呀。 您这不是拔牙呀？ 那我这是？ 你起钉子来了是吧？ 哪这么多废话呢？ 你怎么用这家伙？ 8毛钱你还用什么呀你？ 知道咱谈便宜了。 张嘴， 您慢点。 哎 哎，慢点。 张嘴。哎， 大夫， 怎么样？ 夹着了。 夹着了。 夹着了。 好嘞。 嗯。 走。 还挺结实。 等 有， 别跟着我，别跟着我。 不废话，你拽我那么跟着你吗？ 跟我较劲啊！我让你跟我较劲，我让你跟我较劲，走！ 瞧见没？就这么大能耐，手到牙掉。 哎呀，他不拔牙来，他拔河来了，是不是？哎，我劝大伙什么时候也别贪便宜。我说拔一牙八毛便宜，其实一点都不便宜。您看见没有？我这牙上还带二两多肉呢。哎呀，太好了！哎呦，行了，总算牙下来了。哎，谢谢您了啊！再见了，再见了。哎。不对呀、啊，大夫 啊， 你把我哪个牙拔去了？ 怎么了？ 我上边牙疼，怎么把下边牙拔去了？ 上边牙呀、 啊？上边啊？ 上边牙1.6，底下8毛啊？ 不开，花8毛钱给我拔好牙呀、 啊？谁让你还价来的呀？ 你这还怨我了？ 你看，那你要怎么着？ 我拔上边的一个。 拔上边的容易啊？ 啊， 拿1.6， 一分钱也没省。给您1.6， 这不结了， 不还价了。 哎， 您等等， 怎么着？ 咱商量商量。 商量什么？ 别用那钳子了，行吗？ 放 了， 八毛钱咱用那个 啊。 1.6，咱就用那个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最文明的拔牙方法。 什么方法呀？ 套拔。 套拔 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套拔，这肯定新方法了，都没听说过。套拔。哎，您这干什么呀？ 套拔顾名思义呀、啊，只有套上才能拔呀。 哦，得套上。 哎，张嘴， 别套错了啊！ 哎，不能不能，上边啊，上边第几个？ 第4个， 第四个啊！ 哎，就这边。 哎，行，怎么样？ 套上了， 套上了， 套上了。 好，哎，跟着我，天之东。 别喝多少了，还得耍猴来了，那是。 好了， 好了， 嗯， 哎，套拔，套拔，现在我明白了，套上就跑不了了。哎，叫什么？你叫什么你？有什么好笑的？等你们明天闹牙不也得这样吗？哎，我说大夫。 啊， 您快点吧， 来， 你让大伙看着我什么姿势、 啊啊啊啊。我要让你稳定稳定情绪。 哎，我真稳定了，我腰都酸了。您、快点，您快点。 好， 哎呀， 好嘞。 您干嘛呢？ 哎，给你用点药啊。 行，1.6没白花，还得药了。您这什么药？ 泡药啊。 哦， 泡药。妙药。 什么叫妙药？ 妙药没听说过吗？灵、丹妙药啊！ 那具体点说是什么呢？ 它具体成分非常复杂呀、 啊！ 这里边有这个麝香。 麝香？ 哎， 这麝香怎么是黑的？ 哎，老麝香啊！ 哎，怎么闻不见味儿？ 现在当然闻不见味儿了 啊！ 一会儿啊，你把这个稍稍的这么一加热 啊， 气体这么一挥发、 啊， 香味立刻就出来了，紧跟着牙不知不觉就掉了。 那你给我加热呀、啊？ 来吧。这你得自己动手， 我自己哪会？ 哎，非常简单 啊！ 你拿我这个烟 啊， 往那药上轻轻一碰、 啊， 一切就解决了。 那好， 哎、 这很容易， 哎、 这我会。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稍后片刻。 疯了！ 我说您干什么离我这么远呢？ 不是，你想啊，你花的钱，你买的药，你应该自个儿享受，我怎么占你的便宜呀、啊？ 您太客气了，我哪能那么小气呢？ 您来吧， 您看我还得抽这口烟呢。 哎，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我加热了。 哎、好好的， 其实也没什么。 哎、对， 谁抽着谁的东西不要紧。 哎，别着急。 来，大夫，你可太缺德了，你花1.6，你让我放炮玩儿去？ 哎，别放炮，你摸摸你那牙。 牙真掉了。 你看看， 牙是掉了。 啊、 你再看我什么模样？